到了一句恨。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 今天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胡夏在7月16号刚刚推出的一首翻唱，翻唱自2005年的贺岁电影《天下无贼》的片尾曲，刘若英在当年配唱的《知道不知道》。我刚在听胡夏的演唱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是不是你在电影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除了感动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心头的疑惑，觉得这首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如今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首歌，可能会有很多人这种疑惑已经不再是疑惑了，因为听了这么多年的广播，或者说通过其他渠道，你已经知道了这首歌的原曲是一首陕北老民歌，或许你还会唱上一两句。对，就是我们听到的什么山清水秀太阳高，哎，很多人把这首歌还叫做山清水秀，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当年在拍摄这部电影《天下无贼》的过程当中，刘若英就和她的音乐制作人就重新演绎了这首陕北的老民歌。新的版本就是刘若英改编过后的版本，从曲调上去听，我觉得要比原曲显得更加飘逸和空旷，而这种空旷的感觉可能更多的是出自于电影本身的画面吧。另外就是他还请来了姚谦帮这首歌重新填词，所以这首歌的曲调包括歌词好像更能契合电影情节的情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姚谦在当年帮这首歌填词的时候，其实只写了10句话，但是据说当时刘若英为了这首歌足足在录音棚里待了整整5天的时间才把它录完，可想而知当时大家对这首歌对这部电影这种情绪的契合的要求是有多高，可想而知当时大家对这首歌对这部电影这种情绪的契合的要求是有多高。好了，不扯了，我们来听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流行音乐当中找寻一些老的经典，要听到的是孟蔚所演唱的《为了情》。曲风要比原先我们听到的周璇的那个版本，后来费玉清啊、蔡琴他们的演绎更为现代，而且好像也比原来的曲子多了一点凄美。这份凄美我觉得就是卢冠廷是为了呼应大话西游至尊宝一直没有能够完结的爱情吧。而昨天晚上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又重新去看了一遍《大话西游》，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样，就是在时隔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回过头去看这部影片。或许你一开始跟我一样还会大笑， 还会哭，但是到最后，看到最后，你就会沉默，一言不发。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想过多的去说电影，我们来听歌的，所以我们来听金海心所翻唱的这首《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你呀，你真英，小妹妹唱歌，浪走琴，浪呀，咱们俩是一条心，白呀。 的确是有这首老歌的影子。研究完这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之后，突然觉得好像我们绕不开大话西游，每每提到它总要多说两句。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网上有人在说大话西游的时候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这位网友是这样写的，菩提老祖的扮演者就是这个片子的编剧刘镇伟，也就是当年用东成西就从刀下救出王家卫的人。最早他和王家卫交好的时候，两个人很多的论调是极为相近的，但是表达方式却大大不同。而那一段关于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的这个台词环境是这样的，孙悟空在睡觉的时候呼喊白晶晶90多次，而喊紫霞就达到了700多次，这个数量的偏重就代表着内心情感的偏重，而梦话表示的是潜意识状态之下未经掩饰，甚至是未经自己内心理性去说服真实的想法。可是孙悟空醒来之后当机立断就否定了心里面的这种偏重，他的理由是，我爱的是白晶晶，因为我和他有过一段甜蜜的过往，给了我最好的关于感情的体验，而我今天趁着余光饱和来到这500年前，我为的就是救我最爱的人白晶晶，白晶晶才是我感情归宿，我已经认定了绝不会变化。然后呢，菩提老祖就说，那你为什么喊紫霞仙子这么多，这个人上辈子一定欠你很多钱。菩提老祖提到了轮回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网友就认为他是想在暗示这当中的一些缘由在于命中注定，而不是孙悟空你能够通过自我理性来控制的。这个时候孙悟空立马就找到了一个理由，说就算我喊紫霞很多次， 他也只是因为我以前骗过他，我的内心良心不安，但这不代表我爱他，我根本没有理由爱上他。然后影片在这里就出现了他和菩提老祖的一段对话，很短。菩提老祖问他，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孙悟空回答说，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这段对话说明孙悟空这时候还没有完全领悟到取经的含义，他是一个很偏重理性并对自己感情有明确定位的人。白晶晶就是他对于这段爱情的定位，也是他经历千辛万苦趁着月光宝盒回到500年前的原因。爱情也是他所做一切坏事的原因，包括他可以去利用和欺骗另外一个人的爱情。孙悟空就和多数自认为理性的人一样，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已经全部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而这个问题的答案，爱一个人究竟需不需要理由，其实在影片的最后就已经很明白了。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那毕竟是俗话，爱和恨的产生和化解才是取经的意义所在。爱可以没有理由，恨也可以，甚至不管经历多么久都不会消退。到后来，当孙悟空自愿戴上头箍，决定去西天取经来化解人世间的爱与仇恨，已经承认了事物的因果在生命的轮回当中，而不是自我理性的分析。孙悟空对白晶晶和紫霞的感情归属识别，影片当中其实早有了明确的结论。孙悟空如愿以偿地找到了白晶晶，并决定和她成亲，白晶晶却离开了。白晶晶给孙悟空留下的话是，也许你回到500年前，其实真正要找的不是我，而是他。这句话的含义其实在于，如果去追究理由，并没有终点，一个事情的结果可能是另外一个事情的原因。孙悟空当然是爱紫霞的。影片的结尾，在另外一个轮回当中，孙悟空将当年欺骗紫霞的话对着这个轮回当中的紫霞说出，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了。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出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最终他是爱紫霞的，并且推翻了自己之前认定的理由。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清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来听一生所爱。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

独立，一股情人城，再顾情人过，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声音苏曼在2005年所演唱的《佳人曲》，可能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2004年的《十面埋伏》，章子怡在为金城武跳舞的时候就演唱了这首歌，只是章子怡演唱的版本可能显得更青涩一点，更贴切那个故事的情境。还有就是，在电影里面，这首歌的长度更短一些。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词是出自于汉代的音乐家李延年所创作的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前面已经说了，这李延年是汉代的音乐家，中山人，现在的河北定县。他的父母兄弟都是音乐人，他最初呢是犯法被拘禁了，后来因为他的妹妹李夫人得宠于汉武帝被特赦，然后再次被重用，最后是被杀了。说到这个佳人曲，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是在《汉书·外戚传》中，其实就有文字介绍，说在汉武帝宠爱的众多后妃当中，最令他生死难忘的，要数妙丽善舞的李夫人。而这个李夫人为什么会如此得宠，就是靠他哥哥李延年所创作的这首名动京师的佳人曲。而这首短短的诗歌，居然能够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闻之而心动，立马要见这个歌里面所唱的佳人，就说明当时这首诗是多么的超重，多么的有魅力。在这时间想要继续跟你来分享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断了丝还缕，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这脸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酒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在流行音乐当中找寻一些经典，来听《清平调》。 飞所演唱的《清平调》。我们要说到的是电影《妖猫传》。在这部电影当中，除了《长恨歌》之外，李白的那句“云想衣裳花想容”也是贯穿了电影的前半部分。但是在电影里头，李白出现的时候特别澄清了，这并不是写给杨贵妃的。那么这首诗到底是写给谁的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杨贵妃可能在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符号，她是美的化身，象征着那个年代终极的那种美，更可以将之理解为是那个巅峰盛唐的视觉符号。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下故事，也会发现其中好像所有的男人都被他迷住了，无论是唐玄宗还是安禄山亦或是白乐天等等，所有的人好像真的给他迷住了。甚至是目空一切的李白，在见到贵妃之后也是喃喃重念这首，他声称并不是为贵妃所做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吃了一半。所以说，李白虽然承认这并不是给杨贵妃写的，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幻想描绘出他心目当中的美人。但是他在看到杨贵妃之后，发现正是如此，如痴如醉。时间李白号青莲居士，余光中有诗写他。酒入豪肠，七分化作月光，剩下的三分消成了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他在影片里出现在极乐之宴上，让高力士脱靴给杨玉环作诗，然后将笔扔进酒池，那种狂放不羁的状况，当有人问他这首诗是不是写给杨贵妃的，不肯承认，好像也暗自契合了他的这种性格吧。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霍尊的《卷珠帘》。 卷可红，眉斗里纤纤纱，花间透过丝柳，沾染了墨色烫，千家文都泛黄，夜静你窗纱微微亮，空留一人徐徐憔悴。 情之言，悄悄唤醒枝桠，听微风儿拍响，看流水细落花上。谁在烟云处轻声？ 这是来自霍尊所演绎的《卷珠帘》。据说这首歌的名字的由来是来自于《滕王阁序》当中的一句：“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另外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霍尊说是因为一部具有北欧风情的动画片，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当时霍尊在看的时候被深深的打动了，看完之后他就坐在钢琴前，旋律很快的行云流水般的就从他的指尖倾泻而出。他说他最初的初衷是想写一首具有爱尔兰情调的曲子，但是写完了之后发现一点爱尔兰的味道都没有，但似乎更多的是咱们中国风的味道。每首歌在创作的背后可能都有创作者的这种情绪，可能是因为一部电影，也可能是因为一首诗句，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愿你在听到这些有故事的音乐作品的时候都能够被感动，都能够享受其中的故事。好，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李白。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大部分人让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上我还能学学起来澎湃抖动语感。 要对抗穷爱，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穷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